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1集，国漫卷31，崩人设。提问帖立马涌进了不少回复， 不补充，楼主警告，你号没了。抖腿点 JPG， 竟然敢打出那个谁的名字，忘记被一夜撤掉所有新闻稿的恐怖了吗？ 曾主还是太年轻啊。 嘿嘿嘿，前排点蜡，抖腿点 JPG， 此处应该 at CG， 抖腿点 JPG。 神灯这个人最近在国漫界很火，这是第一次有人系统的把他的资料整理了出来。可能有些娱乐圈人对艺术界、学术界不了解，不知道小提琴协会高级学员是一个什么程度，对 IT 界的 Poppy 是谁也不了解。但娱乐圈对妍希的神级编曲江山翼和对 OST 的成员 Q2 却是非常熟悉的，对秦影帝火锅当红明星的小侄女儿也不陌生。甚至有人扒出了当年京大学霸双修三修的专业评论。一波接着一波的瓜，围观的群众眼下已经怀疑人生了。沈编辑和曹助理几人已经看到满脸麻木，他们还没有翻完这条科普下面的评论，在刷新的时候，这条科普瞬间消失。与此同时，网友新出炉了一条评论， 炸毛了， 热闹了一晚上，半个小时的时间里，秦冉连本人都没有出来，却再度席卷整个微博。 难怪那天看到妍希。 曹助理深吸一口气，他看着沈编辑的手机，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刚刚那资料上的秦冉多大来着？好像不足25。他的那些朋友一个个的也都是怪物。 难怪让他争取影视版权，他半点儿也不急。 沈编辑悠悠开口，房间内依旧很沉默，但是跟十几分钟之前的沉默完全不一样。沈编辑看着微信上神灯的头像，第一次不敢点下去了。全国高考状元，物理界天才， IT 界精英，他有些明白为什么那些网友骂骂咧咧的了。正想着，沈编辑的手机响了一声，打破了安静的气氛。他连忙拿出来一看，正是极限漫端的高层。 接吧。 曹助理双手环胸，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手机。 真是风水轮流转。 极限漫端这边，墨家现任家主已经快到60岁了，不过精神挺好，今天正在靠近郊区的庄园钓鱼。晚间休息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份密函，他面色大变，匆匆赶到极限漫端。莫之痕还在清洗极限漫端总部，听到莫家主找高层开会，他心中诧异，不过还是放下了手边的事儿。他要跟他的爷爷讨论极限漫端以后归属权的问题，正志得意满呢。一行高层全都坐好，等着莫老爷子过来，莫之怀也在场。看到莫之怀，莫之痕十分礼貌地笑了一下，才继续对在场的负责人说道， 极限漫端的事情我跟柳编辑已经彻底处理好了。 大哥。 坐在椅子上的莫之怀抬头， 你三少爷呀，你太意气用事了，跟秦家的合作那么重要，你怎么会选神灯？现在惹怒了网友，惹怒了秦家，要不是大少爷及时帮你处理，我们好不容易跟京城那边的关系就要被你破了。 莫家一位负责人淡淡地对莫之怀说， 等家主过来，我觉得三少爷极限漫端的执行总裁还是要暂时罢免。 听着这行人的话，莫之痕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。会议室内，不少人都在跟莫之痕还有柳编辑说话。莫家之前战队并不是很分明，莫之怀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能够拿到极限慢端，实际上很多高层都很看好他。然而他们都没有想到莫之怀会在这件事上出了岔子。此时只有莫之怀的几个寥寥心腹在跟他说话，其他人都在热情地同莫之痕交流。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，莫家家主莫之怀的爷爷进来了。 爷爷， 爷爷，董事长，董事长。 会议室中所有坐着的人全都站起来。柳编辑敢跟莫之怀横，是因为莫之怀的背后没有什么人，但对莫家主他还是万分敬畏的。他站起来恭敬有加。莫家主威严地点点头，无视了要跟他说话的莫之痕，直接看向莫之怀，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温和。 之怀啊，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公司的事情处理完了？ 莫之怀也一愣，没有反应过来他爷爷的意思，不过只是愣了几秒，他就应对自如地开口道： 爷爷，极限慢端旗下神灯。 莫家主朝莫之怀微微点头。 这件事儿啊，我已知晓。你堂哥的解约协议我已经让人撤了。听说你跟神灯很熟，希望你能把他劝回来。这件事儿还有以后莫家跟京城的关系都要仰仗你了。现在时间还不晚。之怀，你上去联系情势总部合约的问题啊。 莫家主让心腹亲自把莫之怀送上去。此时网上的事情也才刚爆出，莫家主的反应让整个会议室中的人都懵了。等莫之怀走后，莫之痕终于忍不住了。 爷爷，你在干嘛？这是我们跟 M 州接触的一次机会，柳家那边都跟 M 州联系上了。 直到看不到莫之怀的背影，莫家主才转过身，看着极限慢端的一众高层、编辑部长这行人，最后把目光放到莫之痕身上。 你一向聪明，怎么这次这么愚，跟神灯解约？ 爷爷，神灯这个合约本来就是三弟假公济私，网上都一片骂声，秦氏也不管我。 为什么呀？秦氏也不管？你知道秦氏为什么跟我们签约吗？ 莫家主啪的一声把一份资料扔在地上，怒目而视。 这是刚刚柳家给我的资料，我让你去查真相，你倒好，竟然直接跟人解约了。知道沈登是谁吗？秦冉，秦氏 IT 部次席工程师，秦氏的大小姐。这次的合约就是由她发起来的，没有她哪里有便捷式协约？你买通水军去黑神灯，以子宁抢秦冉的资源，哪里来的脑子啊？ 圈子中很多人都知道京城秦家崛起了，并且直逼程家，却鲜少有人知道秦家背后自始至终都站着那位大小姐。听完莫家主的这一句，莫之痕整个人身体一晃，他低看着莫家主扔给他的那份资料，神灯，秦闪。他自然调查过神灯的资料，知道他姓秦，但没有多想，毕竟天下姓秦的那么多，也没有听过秦闪是秦家人。谁知道极限慢端最不显山露水的神灯竟然就是秦家大小姐。一瞬间，莫之痕犹如五雷轰顶，整个脑袋一片空白。莫家主发完火直接摔门离开，去找莫之怀。柳家现在已经跟京城搭上了， 墨家跟秦家绝对不能结仇，而这其中墨之怀是最重要的一环。剩下办公室里的人站在墨之恒身边，脸上的神色也有些呆，似乎完了。从今天起，墨之怀和墨之恒在墨家的地位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变化，魔都这个天要变了。比起他们，眼下受到最大冲击的是穆子宁，他时刻关注着微博，看着自己的粉丝越来越多，他自然高兴。事情爆发后，他的微博立马就沦陷了。有末世的人曝光，依依子宁才是靠关系的那个人。不时有人问他哪里来的这么大脸，尤其是他之前还给小马甲的那条微博点了赞，这件事掩盖不了。眼下那条点赞的微博被网友单拎出来群嘲呢，尤其是之前他的粉丝嘲讽神灯不知道依依子宁有千万粉丝吗？因为杨飞、秦影帝跟妍希这些人，还有秦冉的光辉历史，单论热度跟吸粉速度，连秦影帝都不敢跟秦冉比。嘲讽秦冉粉丝少，疯了吧？依依子宁的评论以十秒一万的速度增加，他立马发出了一条道歉微博。只是他之前内涵秦冉，还给那条潜规则的微博点了赞，这些洗都洗不掉。他一步步爬到今天，然而从今天开始，他好不容易营销出来的美女漫画家的人设彻底崩了。穆子宁眼前一黑，平生第一次感到无措，他咬着牙，脑子里瞬间想起了之前穆管家跟他说的话。他今天为了刷老爷子的好感度，住在穆宅，直接下楼去找穆管家。他敲门，门开了，看到穆管家，他连忙问道： 穆管家，你之前跟我说的秦家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些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